今天上课可能就从头到尾都不用动到课本了，我们就讲义上面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呢，就来开始看一看中国历代方剂的演变史中啊，创出的一些柴胡剂。其实说柴胡剂也是未必啦，大约就是啊，中国我们像我们。治疗肝脏的药方是蛮多的，那我们今天跟下一次上课要介绍的肝脏的药方，其实并不会全班的盖刮所有的治肝的药，比如说肝炎的药啦，黄疸的药啦，肝脏有毒素什么的药啦，这些我们都不会讲到，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因为教了柴胡汤，所以要处理的是比较是中国中医史上面所谓柴胡汤的谱系。那柴胡汤的谱系的话，就是比较关系到所谓疏肝解郁的方子，或者是比较关系到少阳区块的方子。那我们在这里特别做一个专题啊，花两次上课来处理一下啊，处理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的方剂之中啊，30000个方里面占到8000首方的这样一个很巨大的范围。那像这样一个巨大的范围，我自认为如果我们要教很多很多个方子，然后同学要把这些方子都记得，然后还要记得每一个方子它的脉是怎么样，症是怎么样，那比一本伤寒论还要多了吧，所以大概不可能这样教。所以我这边呢，大概就是带同学看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方子，我们去认识这个方子的特征是怎么样，那知道这个方子大概它的架构怎么做的，那同学以后如果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看到一些类似的方剂啊，就疏肝解郁啊，疏肝调皮的方剂，你就会认得出它这个方在做什么。我想这样一个基本的原理原则，如果能够用两次上课的时间来分享给同学啊，这样也不错。那今天的话我们先看一些所谓的历史名方，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看傅青主跟陈士铎的方，因为同样是柴胡剂啊，傅青主的医派里面用柴胡剂就会用的比较特别，就是这个疏肝解郁的药它怎么样调节，这个就是专门可以变成治疗这个人容易生气的，如果这地方怎么调，这个方就可以治疗人手痛脚痛，然后怎么调就可以治疗人他胆子小，怎么样调他可以治疗人一吃完饭就要拉肚子，就是那种很多很多就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啊，这个阴药阳药的加减之间会有这些变化。那这些变化的方法我们下礼拜介绍了以后啊，我想同学读过以后就会变成说，当你在处理一些柴胡剂的时候，会变成可以很轻松的自己做加减，就好比说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高难度的技巧，就好比说虽然说陈士铎的书里面有一个解怒汤啊，就是生完气之后啊怎么样解怒，它有一个特别的方，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可能逍遥散加点白芍加点荆芥就用了，就效果也差不多，就是你知道那个大概的结构之后啊，差不多的方剂要怎么调整，那大概我们自己可以拿捏，这样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东西比较是十方的议题啊，但十方的议题的话就会比较难抓辩证点，那这是处理十方的一个难的地方。当然我觉得处理拿傅青主的书来讲还是比较舒服，因为傅青主的书到底辩证点比较清楚，就即使他是十方，他比如说陈士铎的书他会说啊，这是什么牙痛的时候如果张开嘴巴比较吹到风比较痛那是哪一种，然后闭起嘴巴比较痛是哪一种，对不对，他到底有一些可以参考的辩证点。那但是我们接下来比如说讲义72页我们要开始处理的这个逍遥散，它其实就可以说是一个辩证点很难抓的方子。那我个人以为啊， 辩证点难抓的方子，我们就让它难抓算了。我们在读它的时候就读一个道理，大概了解一些基本的原理原则就好。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到底是经方的课程，而跟同学这样相处差不多也一年了啊，到现在也快要这个课程也差不多一年了。那我开始在观察同学之中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同学进步的特别快，有些同学不一定有明显的进步。而我发现到进步的特别快的同学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在学方剂的时候，尤其是学金刚的时候，不太想，就是他就是抓主阵开药，抓主阵开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其实金方的系统是在抓主阵开药这个事情里面是进步的最快的。相反的，如果你在金方的世界里面要去想说啊，这个人这个病他到底是肝血虚呢，还是什么脾阴实什么的，有的没的，就想着那些五脏六腑的病机啊，反而会让金方的学习变慢。所以我想张仲景他的这个教材的设计来讲，他基本上就是容许我们不要做太深的思考，然后去实践它。那实践久了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个潜意识的逻辑，然后变成开药可以凭直觉。我认为同学如果是只以抓主阵这件事情来学习的话，大概两三年之内都会渐渐能够进入凭直觉开药的这个地步。那一旦进入凭直觉开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到底再去后设，再去想都可以。那就好比说金方学到今天，有的时候张仲景没有的方，你大概就好比说遇到有人心脏衰竭，那真武汤加挺粒子嘛，就开下去就好了嘛。大概就是那种想都不要想就开出去。我们湿疹在哪里哦，湿疹在这里，好吗？那小柴家里五零嘛，对不对之类的。就是有些东西好像日子久了啊，没有人教我们也会自然的会。但是这个自然的会这件事情哦，不能够勉强，就是我们就读条文去实践已经有的东西，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那个抓主阵的技术会慢慢变成直觉的技术。就像是最近好像有不止一位同学啊，他好像是同学，好像是看到那个我的讲义上面有收录的，就是郝万山教授啊在教那个方剂的，在柴胡汤的那讲义里面，郝万山教授他在谈到刘杜周教授用柴胡桂枝干姜汤的时候，他讲说哦，三个病人不同的病人来讲哪几句话，刘杜周教授就说啊，柴胡桂枝干姜汤，然后一个是说主阵就开了，一个是病机就开，一个怎么样开，他就说你看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方的原理原则的话啊，就会这么快就可以开出药方来。那当郝万山教授在讲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刘杜周教授这种沉浸在伤寒方里面超过30年的人，他很可能看到个病人随便扯两句话，他根本直觉就先把药开出去了。那至于说他是不是什么肝虚啊，什么胃燥啊，脾冷啊，这个其实理论都可以后设，就是实际上临床的经验是后设的，甚至这个后设的理论是不是正确都不是那么要紧。我的意思是说，好比说美国尼海夏先生开药也能够把很多人治好吧，可是他开药之后说的那套道理是很少有人听得懂的，就是他为什么开药的那个为什么，他最好不要事后再掰，因为通常掰了之后都没什么道理，但是他有那个治病的能力，这点比较要紧。所以医理在伤寒论的世界可以不懂，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你可以没有医理，但是可以有医术。就像是一个水电工会修水管，他可能没有懂得水管这个东西什么塑胶的材质什么这些道理，他可能不懂，但他可以把水管修好。就是中医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门技术，那技术有要把技术学好，就有把技术学好的原则。那就像 可能有很多人他是很会烧菜的，他会知道这个东西可能烧过头不好吃，这个肉啊烧得不够久就会太硬，对不对？烧太久就柴掉了，对不对？但是他可能不一定需要去理解这个经过多少的温度，这个肉类的蛋白质会怎么变化，因为知道那个道理反而不一定会烧菜。就像我们在健康教育课本读说，蛋白质超过55度就会变成固体，对不对？你拿55度的水去烧火锅试试看，这猪肉能算熟吗？那就是所谓的道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实践，就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啊，就是也就是我要说的是，伤寒学派能够在临床上面变得很强很强，主要就是照条文开药，然后开得越久直觉越强，就是他自己内部的那个逻辑越强，然后你的医术会越来越进步这样子。那但是呢，相反的，伤寒学派之外的中医的流派，也就是我们说的后世方派或者说十方派，那就会牵涉到所谓的道理。那一旦牵涉到道理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让人头大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因为会讲到一些十方，所以我们还是会提到一些医理。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伤寒学派的学生啊，我们在学的时候比较能够让我们在最短期之内得到医术的方法是抓主症，而不是去思考那些医理。所以但愿啊，我以及各位同学，我们都活在很低智商的世界，那这样子比较容易进步一点。那像逍遥散啊，我看到他这个和他是一开始是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啊，我们一般说和剂局方的方子。那后来有一些人呢，他做一些加味啊，他加了这个栀子跟牡丹皮这两个清郁火啊凉血热的药，它就变成所谓的加味逍遥散。那我们学这个逍遥散呢，其实同学你看啊，他前面讲的那么一大堆是血虚劳倦五心烦热肢体疼痛头目昏肿这些东西，我觉得以一个学习经方的人来讲，这些东西都没办法看。就是如果我们学经方的人遇到五心烦热，我们也不会开逍遥散，对不对？我们遇到一个人心慌，遇到一个人脸红，遇到一个人头昏，大家都有很多其他的方剂可以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些辩证点都是所谓的非绝对的辩证点，就是有他或没有他，是不是一定要开这个方，都是属于不一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种事情上面，身为学习者，大家会不会觉得还是学习经方比较幸福？因为经方的辩证点它就是比较好用的辩证点。那你如果去学一大堆十方，它这样一大堆东西列在这边的话，其实没有一个是一定可以用逍遥散的哦，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学起来，然后因为没有辩证点都不能够用，所以就会变成让人感到啊很吃力。那辩证等不能用的时候，我们会干嘛？就开始去探讨病机。那你说逍遥散的病机是什么？那当然很简单嘛，肝虚嘛，肝虚成脾嘛，并且这个肝虚啊，肝虚的时候就会关系到我们说有比较牵扯到少阳区块的肝，就是什么？就是肝气郁结，对不对？肝的这个气啊不舒畅，而它的气的这个不舒畅呢，又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血的不舒畅。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进入这个少阳篇的时候，我有跟同学讲，我说其实教中医的老前辈就常常讲，这个感冒的这个往来寒热之类的少阳病，那就小柴胡汤嘛，对不对？那肝胆的这个气的不舒畅，能量领域的肝胆的气的不舒畅，或者说内分泌神经的肝胆的不舒畅，那四逆散嘛。那等到你要讲到肝气郁结，这个郁结是跟血分有关系的，这个时候会用得到逍遥散。大概最粗糙的是这样子分。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强调逍遥散啊跟血分有关系，甚至之后要教的补中益气汤也可以说跟血分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在用到血药的时候，有当归的时候啊， 所有的药性你不管加多少气分药，大家都会严重的偏到血那边去。就比如说我们代表性的方剂是当归补血汤，对不对？那同学，如果是阴虚散火的时候，或者是吃阳药啊，吃什么附子干姜，吃到人太烧太热了，那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是可以拿当归补血汤来退这个热的。那当归补血汤喝下去之后，就把这个阳气吸纳了，人就好像滋阴了，对不对？那个火就降下来了。那我们可以知道当归补血汤它是一帖补血滋阴的药，对不对？可是它的结构是什么呢？它的结构是黄芪一两，当归两钱，也就是黄芪这个原来是补气的药，它在五倍于当归的时候，它的药效都会被当归拉到变成补血去，而不是变成补气。所以当归它约束这些药走在血分的效果是很强的。所以补中益气汤这种方子，就是后面的补中益气汤，到近代根本用它来强心都可以，因为它里面的当归跟补气药的比例并没有比当归补血汤更悬殊，就是它有入阴分的资格。同样的，逍遥散里面呢，它也是有当归啊，有白芍，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勉强说是补气药，就一点点甘草，一点点白术。那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逍遥散它会比补中益气汤更加极端的进入血分。那这个血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人逍遥散要讲，就要讲到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肝气郁结。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肝胆之气不舒畅啊。那这个气不舒畅，如果是以逍遥散症来讲的话，它的不舒畅往往会呈现在这个人的血分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气不通造成血不通。那也就是说，一个逍遥散症的人，他可能会因为他的气不能动，乃至于他的血不能动，他就变成说每天都觉得好像人有点缺血，因为血不能到该去的地方，或者是每天血都塞在头部，脸红红，好像血行都不通畅，或者是每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都会有血块，都会不舒服。那你这时候把他的脉，你可能会把到说，哎，他的脉有偏弦，或者是有所谓的肝陈皮的脉。肝陈皮的脉有很多种把法啦，比如说基本上我们说这类肝胆病的脉啊，六脉都会比较偏到弦脉一点。但如果肝陈皮的脉，就是说当然不是绝对的正确的脉，就是大多数是正确的脉，就是我们一般来讲肝胆的脉，就是左手的关脉会比较弦，而脾胃的脉会比较平，对不对？比较没有那么弦。可是有些人他的脾胃的脉其实会比他的左手肝胆的脉还要弦。同学你们自己拔一下好不好？能不能，有没有人是脾胃的脉拔起来那个勒成一条的感觉比你左手的肝胆脉还要勒成一条的？有没有？有的举手一下，左右手比一比，左右关比一比。有没有人？昨天就有人，就是本来照理说是左手脉要比较弦的，可是有些人他是右手的关脉反而比较弦。有没有举手一下？举手一下。哦，这一般比较没有啊。那如果有这样的脉的话，我们说他的那个肝胆之脉已经呈现到脾胃上面了，那我们中医会说肝虚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木克土，对不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张仲景的杂病历开始讲的，黄帝内经里面的五行生克其实反而不太强调这个东西。但张仲景开始强调说，当你这个肝虚的时候，这个比较虚的肝，他会把他的问题压到一个他能够克的脏去。那这个肝是木，对不对？脾是土，所以他的肝的问题会呈现在脾上面。所以张仲景提出一个思考是什么？是要治肝要先食脾，对不对？因为他的肝的问题会同调性的呈现在脾上面。所以我说逍遥散啊，单独这个方有多好用我很难说，因为除非你真的有抓得到那个脉症。但是逍遥散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就他是中国历代的疏肝方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所谓的在最中间的中间轴上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正确的疏肝方。那如果 后代的很多疏肝的药，大概都是以不背叛逍遥散这个中间轴为原则开始开拓的。就比如说逍遥散，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什么，有补脾胃的药，对不对？那它有补脾胃的药是要为什么？因为肝虚会陈脾嘛。那我说这个，如果一个人的脉他是肝陈脾的脉，这个人会怎么样？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肝陈脾什么，紧张了就容易拉肚子，生气了就吃不下饭，就是当你动到属于肝的情志的时候，那这个人的消化机能马上宕机，这样子啊。那这样子消化机能宕机这件事也可以说牵扯到少阳区块了。那或者是这个人生气了之后就月经会痛，这是这样一个状况。当然月经痛那是血分啦，啊，不是脾。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上实脾的药啊。那比较代表性的就是白术啦、茯苓之类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加其他的药可不可以啊？其实也可以哦，所以就是这是立下一个基本的标准。那这个像逍遥散里面是有白术、茯苓跟泡姜，就是那这些东西你看都看得出来，这些药都是实脾的药，对不对？就是让脾胃比较干燥、比较暖、比较有力量，这样才能够撑得住肝脏传过来的问题。那肝本身有郁结不通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疏肝呢？那需要疏肝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会用到它里头有柴胡，对不对？有薄荷，薄荷是要最后放的，因为煮久了就没效了，所以它就大概有一些这些疏肝的药。那我们有疏肝的药，有实脾的药。我们之前讲到柴胡汤的时候就提到柴胡结肝阴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柴胡汤千万不可以用在那种真正的猛暴性肝炎上面，一用就死了，因为那种已经阳实阴虚的，你稍微用柴胡汤马上就烧干掉。所以那这个它既然有这种疏肝的药存在，它就会有一定的耗血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加一些补血的药作为反佐。那比较古方的时代的话，我想白芍是一个必用的药嘛，对不对？那比较时方的话，那补血的药就很多啦啊。那当归的话就是补血也通血啊，不然还可以加什么丹参啊，什么就是甚至地黄什么都可以加下去的。就逍遥散有很多种加法，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疏肝的药、补血通血的药跟实脾的药，这三路药一样都不能少。如果你少的话，这个方子吃下去效果就不会那么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要知道。所以说我们来讲说，我们说疏肝解郁、开郁开郁啊，那逍遥散里面只有一点柴胡跟一点薄荷，你可能会觉得不太够。比如说像十方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月渠丸啊，那月渠丸这个药方啊，它可能开郁的效果会比逍遥散强，但是呢，在使用上面不见得比逍遥散好用。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月渠丸它里面啊，是把人的郁分成很多种郁，它都有湿郁，所以里面有苍竹；有气郁，所以用香附；但如果有血郁，用川穹；有吃的东西的郁，用神渠帮忙消化；有火郁，用栀子来散这个闷住的火。就它里头都是开郁的药加到一起，但是它整个方剂的结构来讲，其实并不见得有比逍遥散稳当。也就是说，月渠丸里面的每一味药，你要往逍遥散里面加都可以，但是你单用月渠丸来开郁的话，还不见得能够让人吃得那么舒服啊。所以就是一个逍遥散的这个坐标轴，我们要先知道一下。那逍遥散啊的这个使用机会，就会变成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其实如果要以通血而开郁，因为我们说逍遥散症它主要是气郁而造成血郁，就是因为肝胆之气郁结的时候，肝主疏泄嘛，肝胆之气郁结的时候，人的整个气机会不通畅。那它这个气机不通畅，如果出现在消化轴上面的时候，那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四逆散就可以。但如果出现在血分的时候，我们比较会用到逍遥散。那这个 逍遥散呢，其实要开这个血分之郁，是加味逍遥散比较有效。就是气郁有关系到血的时候，其实开郁来讲是加味逍遥散有效。加味逍遥散里面有栀子跟牡丹皮，两个药都是比较凉血、比较清热的。那尤其是牡丹皮哦，是在很凉血的效果里面，通血的效果都很好，所以它跟桂枝合用，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方，里面有出现就是桂枝茯苓丸，张仲景用来治疗子宫肌瘤很有名的方子。所以牡丹皮又凉血又通血，用在里面会特别加强它的疗效，所以后续有所谓加味逍遥散的做法。可是呢，你一旦用到栀子跟牡丹皮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是要吃长期保养，你就必须要考虑到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人的脾胃还撑不撑得住。因为我们之前张仲景在教栀子汤系的时候就有讲到说，这个人就为糖者不可与之，就这个人一直以来容易拉肚子的，你吃这些凉药他容易更拉，对不对？所以丹皮其实又比栀子还要更寒凉许多，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就会造成有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我们用加味逍遥散，这个人吃了一天两天开始觉得哎呦开始拉肚子了，那可能你以后加味逍遥散都要搭配什么香砂六君子汤啊，或者是什么理中汤啊，就是来顶住它的那个对脾胃的伤害，就是稍微偏一点点哦，可能就会造成药效不是这么好。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啊，如果用阴阳来分类的话，我们同样是肝的血分病，我们会比较把逍遥散称之为肝阳虚，然后加味逍遥散治的叫做肝阴虚。那这个肝阴虚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一个假设啊，就病机上的假设，会认为说一个人的气闷在那边不通的时候，他会因为郁而化热化火。所以当原来啊，这个人肝气不舒畅是一个人的肝阳不足，可是呢等到他闷住不通的时候，他会越烧越热越烧越热，然后到最后就变成阴虚了。所以是这样子。那逍遥散加味逍遥散症的话，他给的这些症状啊，其实都是我个人会觉得不好用。顶多你说一个人如果他是容易，他说水盗色痛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容易尿道发炎的话，那或许你可以知道他是肝经有热，所以你可以用加味逍遥散。那当然肝经如果更热的话，就会用到龙胆泻肝汤了。可是无论是龙胆泻肝汤、加味逍遥散这一类，就是这一类的方子，其实都是有一些些时代背景的。怎么讲呢？就是宋朝的方子，就像龙胆泻肝汤，虽然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方剂结构是张景岳的这个书里面的结构，或者是李东垣改的结构，但它比较早的出现是宋朝这个陈自明的这个妇人大全良方，就是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啊，就是逍遥散这个方子也是比较宋朝的时候出来的，当然加味是后来才加的，但是基本上什么逍遥散也好啦，什么或者是逍遥散到后来我们变成什么加味姑嫂丸，有听过吧？像这一类的方子好像都是建立在说某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女人的生活过得很苦闷，就是那个可能那个社会上面基本上就有一种对女人的轻视跟冷漠，所以可能这个女生早上起来的时候见到公公婆婆就当第一次受气包，然后中午的时候带小孩的时候小孩不乖当第二次受气包，然后到了晚上丈夫对她脾气也不太好态度也不好，然后当第三次受气包，然后就这样一直闷在那边闷在那边，然后就闷出病来了。那这种生了气又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发脾气，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会在过去的妇女的身上会比较能够看到逍遥散症。所以古时候的人如果是月经不通啊或怎么样，当然那也还有一些理由，就比如说古时候女人比较不常跑出去抛头露面，所以身体本来就不容易，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出去逛街啊什么，就是都很舒畅啊。所以古时候的妇女因为在这种事情上面比较可怜，所以她基本上那个整个阵型在他们那个时代，我想如果有一本书上写这样，大家一定会觉得哦很熟悉很熟悉，就看起来就会觉得哦我们家谁谁谁就这样，就是那个时代那种情志之下会有这样的记载发生。可是呢 相反来说，到了今天呢、啊，逍遥散症就不一定出现在妇女身上了。就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妇女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叫做电话，就是有任何不爽都可以打电话跟人抱怨，那无形之中就已经发散了很多了，就是已经就是比较不会那么郁闷了。但是相反的，现在的男人很多都不太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反而是男生闷在那边的蛮多的。所以逍遥散症，你说他一定是女人得的病吗？那未必。就像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而且逍遥散这个方子它强不强？我觉得不是很强。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如果我们生了很有一件事我们很生气，可是我们没有发脾气，我们比如说生闷气好了，那生闷气之后这个人的肝脉就会跳起来尖尖的，就好像你隔着这个皮肤哈，你会觉得皮肤底下好像有一个原子笔尖这样戳上来，就是一个脉跳的有点尖尖的。那通常这个尖尖的脉啊、哦，就是大概3天之后会比较不明显一点点，然后再3天之后开始消掉。所以通常我们如果把一个人的脉，如果把到尖尖的脉，如果把熟的就会说你2天前生过气哈，你4天前生过气哈，他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神，其实不神，就是因为生气之后就会有那种肝在发炎的脉出现，就是这个能量本身就会对肝有伤害。那可是你说如果生了气之后，好，我要赶快吃加味逍遥散疏肝解郁保肝啊，就是但是只生闷气。那你说加味逍遥散要吃几天，那个尖尖的脉才会消掉？